不用再证明自己撑得住，我不用再证明今晚可以不用再撑出一个没问题的样子，可以承认自己累了，不用再勉强自己表现正常，表现稳定，表现有力，先让自己回到被照顾的位置上。今晚不用再证明你还可以，不用再证明你不需要帮助，不需要休息，不需要停下来。先把那份一直撑着的心放下。 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 现在先睡吧，你不用再证明什么，身体会在休息里慢慢不回来。